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啊，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听众们， Hello students 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nry 老师。 多温暖啊，多客气啊。 Yes, 多客气。 好，开始来上课啊。大家赶紧登录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 Henry 老师的直播课。老友记今天62集、上一次呢说了和 Rachel 一样独立啊，咱们学习的是老友们的精神。 嗯， 今天我们和 Ross 学习一下什么精神呢？ 嗯， 我们学习他非常深情的这种精神。 Yeah, his deep affection for Rachel. 对，刚才我问 Henry 老师，这深情的英文怎么说呢？ 然后说 to apply for. 对，他说 apply for 申请。 然后还问了，怎么突然间聊到这个？ 其实深情是什么个单词来着？ So we would say maybe deep affection for somebody. 考考你们的听力，这是哪几个词啊？ Deep affection. Deep, 我们能听出来是深的，深刻的。Mm-hmm. Affection 是一种情感。 Mm-hmm. 啊，就浓烈的情感，炽烈的情感。 对， affection. 那 deep affection for someone,、 mm-hmm. 那就是情深了、 mm-hmm. 深情。 嗯、mm-hmm. ，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如果他就是比较，就是会表示恩爱这样的，就比如买花啊，买车啊什么这样，反正这种人你也可以说 he or she is very affectionate. 哦、oh, 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形容词， 就是 be affectionate. 嗯， be affectionate. 对， 哟，那这汉语怎么解释啊？ He's very affectionate. 非常有情的。 嗯、 啊、这个人是很有情的。 对对，就不会觉得他很冷。 冷， 对、 他是有情的、这个情还不是热情， 他 就是有一种情在那个地方。 Yeah, 所以就是我觉得中文我们经常会说比如温柔，那这个就特别难翻译成英文。可是有很多中文你说温柔的情况下呢，其实英文可能就可以用 affectionate 代替了。 哦、oh, 不是所有的，不是所有的，可是很多 内心有情的。 Yeah, he's very affectionate. 哦、oh, 好。有的人比较理性，有的人比较感性、 mm-hmm. 啊、有情的那种人就是他在乎情。 Mm-hmm.嗯、 情也在乎他、 嗯、 这个叫 affectionate. Yeah, 好，今儿咱们就要学习哈、啊、上一第一季啊，这个不是这 Ross 的深情的第一集。 嗯哼， 就说呢这个 Ross 和 Rachel 嘛、嗯、不是单身着吗、 嗯、 啊，第六集的时候俩人还单身着、啊、 yeah, yeah. 但是呢 Rachel 她妹妹嘛，一个叫 Jill 的一个女孩。 Jill. Yes, Jill.Acted by Reese Witherspoon, 回头就出名了、因为这个角色。 野妹妹那个人回头就出名了。说他妹妹啊，哎呦，在 Ross 家里啊，不干别的。完了呢、主动投怀送抱，要去 kiss him。 Uh-huh, yeah. 好，这让 Rachel 看见了。Rachel 说啊，我妹怎么在你们家啊？ 嗯、 干什么呢你们呀？ 对，发生什么？说。 发生什么？ 你过来。 好，然后他妹妹呢，主动要去 kiss 这个 Ross、 嗯。 但 Ross 呢，后来还是拒绝了他。然后还亲自上门解释说、 yes. 哎呦，这可不是我的错呀，我把他拒绝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但 Rachel 很生气，说不要解释，不听解释，甭解释。 Yeah, how could you do that? 就是、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就跟那电视剧演的一样、嗯、你听我解释， 对， 你听我解释，我不听，我不听， 结果就听了，然后回头就嗯好吧 听了，解释的特别好， 嗯， 大家学一学啊，以后啊、yeah. 在跟什么女朋友男朋友解释的时候要这么去解释， 对，以后亲你女朋友的妹妹的时候要这么解释 不管什么情况你得要这么解释才是奏效的 exactly 你想想 Rachel 正在气头上，这么一解释以后，哎呦好了， 嗯嗯， 不仅好了还谢谢他， 都没气儿了 不仅没气儿了还谢谢人家、 yeah. 哎，真感谢你，挺好的、 嗯、 这俩人呢虽然平时老是斗嘴、 嗯、 啊，但是呢在这种问题上还是显得 Ross 更加男人一点，更加大气一些。 He's yes he's very 就是我们会可能会说 he's very responsible， 有责任感 是有责任感的，嗯， 嗯，有责任感的人呢，嗯、他就会比较包容 ，yeah， 不会那么介意， 嗯哼， 好，所以说啊，今天这个跟咱们生活中啊，联系挺大的啊，关键是你怎么犯做错事情，怎么解释， 嗯哼， 有一套呢，哈、啊， yeah. 有一套呢，还有别人投怀送抱的时候，你要不要啊？接受啊、嗯、还是拒绝呀、啊？ 接受吧， 啊 啊， 三观。 嗯、 啊，注意三观正确 啊！ 干嘛要接受？ I was, 为什么要接受？ 我刚刚在边打字，然后边我就随便就 下意识的说了哈、 啊，然后打的字也错，说的话也错。 英文中有句话叫做 "grasp all, lose all"。 嗯哼 ，sure， 对吧 ？Yes， 叫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什么都没有。嗯， 这是道理吗？那道理就是这样的吗 ？Yes， 这是 grasp all, lose all、 嗯。 所以大家以后啊，生活中要谨慎。 口才的才是刚才的才吗？ 哟，口才的才，哎，去掉那木字儿。 All right. Well, anyway, 反正大家应该能看懂。我给他们说，就是口才好的人，好的人可以 get away with anything. Get away with 是侥幸成功和侥幸逃脱的意思。 Yes, exactly. 教点好哈，教点好。来解答上周的问题，第一个来自 Jack 熊爸爸， 嗯， 老师有一个句子是说， 嗯，他说就是这个老师说 I am a certified teacher in Canada but have taught most of my close to 30 year career outside Canada 啊、我在加拿大呢是一个有资质的老师、 嗯、 啊，但是呢我人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加拿大以外教书、 嗯、 对吧，教学，您看这个 my close to 30 year career Mm-hmm. 又老师您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我的整个毕生的意思啊、mm-hmm. my whole life? No, 这个其实这个 my close to 的这一段呢你要理解就是他这一句话是 I have taught most of my something outside Canada, okay?、 Mm-hmm. 所以这一个 something 是什么东西呢，是 career, 是什么样的 career 呢，是30年的 career,是什么样的30年的 career 呢，就出现了另一个修饰词 close to、okay? close to 就是离得很近，所以这个字面的翻译是我的离得很近30年的 career, 那这个意思就是我的差不多30年的 career、 哦、 就是我几乎30年的 career 教书都是在加拿大以外教的 哦、嗯，我们都说哟，这个数字 close to 90%， 啊哈，对， 对吧？接近如何了？ 接近，嗯， 原来它接近后面加上数字，就是表示接近的意思。 对对，所以就是接近30年的 career， my close to 30 year career outside Canada、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嗯。 那咱们能不能有别的地方也可以用这短语啊？ close to 你可以说很多的东西啊，你就说接近或者简直。或者差不多 那后边是不是都得跟年呢，这些数字啊， 嗯、不见得，也可是一般是跟着数字，嗯、不见得是年，可是也可以就是我们有将近 you know, 100万个人在听我们的这个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说 we have close to 1 million listeners、 哦嗯、也行，反正啊、嗯、接数字啊就是接近多少数目， 对对， 好的， 就是 第二问题来自 Mila，老师啊，我前两天在复习您的这新排音标课的时候啊、 嗯嗯、 咱们说到那个 W 的发音、嗯、啊，我有些困惑、 嗯、 我问了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外教、 嗯、 啊，和一个初中老师、 嗯、 他们都说这个音呢发的是 W Lu 哟、 嗯、 完了，我同学说呀是美音是发 U， 英音呢是发 Lu， 那是这样吗？ 我感觉我好像没有任何时刻见到就是我英式的朋友说 W U 的时候说成一个 liu 的这个音，我感觉一般不会这样连读的。其实，它就是原来它就是两个 u 连着一块儿， 所以他的这个称呼，这个名字就是名称就是 W, 对吧？可是这个 L, 这个 L 的音其实早就消失了。OK, 美国不是本来有一个总统嘛，就是 George W. Bush, 然后他有一个怎么说nickname, 就是 W。所以你听一下，这只是它的中间的这个 W, 然后我们就发 W, 所以这个 L 的音就完全给消失了， 压根就没有。 Okay? 对对，所以就是那我们说正式一点的，就清楚一点的发音，其实也不会有一个 L 的音 W 这样，没有见过。然后我英式的口音的朋友，英国人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这样说过。 好，我们从 Henry 老师这里得到了一个比较肯定的答案，这个音啊。咱们很多初学者啊和一些中级英语的同学都应该把它读对了。 Yeah, I'm pretty sure 就不会发 liu。 因为我们小时候吧学这个音的时候都读成 w。 Yeah,w, 啊 ,w,w, 啊都 w, 这个就不对了。 对。 啊实际上是 w, 是 double 的一个 u, 俩 u 在一块儿。 然后我当时故意强调了这个点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时候你需要念字幕给比如老外听。就比如你名字怎么拼写啊，然后你要念出来。如果你说 W 什么这样的发音呢，他们是听不懂的。所以就是要注意，因为这个 L 的音就是本来就是没有的。We don't have it。如果你突然间有这个 liu 的音呢，他们可能就是就听不懂了。 因为现在呢，这个你说你要去学正宗的发音是吧？你虽然在 Henry 老师这里学到了一些，可是你听到别的地儿如果不是这样的，你会产生困惑，这个是正常的。我们也可以推荐大家，就是说。既然 Henry 老师这么说了，你听他的应该不会错。 嗯哼， 啊，好吧，相信他。 Yeah，trust me。 相信他，他很专业的。 I'm really super professional. I'm the most professional teacher. 看哪有人能有 in the world. 这么自信的说自己，这么自信的。 Just being honest. 就这么自信，就是这么自信。 前天还有人说，老师你能不能教我们如何跟你一样这么自信啊？ 这个可以有哈，这个可以有。 Like that's easy. 这个太有了。第三个问题啊，说来自我们的 Cheryl 同学。 Cheryl. Yeah, I'm unlucky to have bought this suit. 买了这个 suit, 我真是太不幸了。请问是否也可以说 I'm unlucky having bought this suit? 有没有区别？是否还可以说 I'm unlucky that I bought this suit? Okay, 这两个句子都不行。我特别就是就第一就是没有见过这种说法，如果你这么说呢对方应该能理解，可是没有见过用这种说法的。 OK, 第一，然后第二呢，我怀疑他的语法是错的，可是我的自己的语法不是特别强。所以如果是 I am unlucky having bought this suit, 这里好像有一个语法错误。 OK, 这个 having 这个时态好像不太对，后面呢 I am unlucky that用一个 that 从句呢，其实前面应该是 it's unlucky, OK, 就是不幸运，不能说我不幸运，你要说 it's unlucky that I bought the suit, 这才比较正常一点。Yeah, but I feel like the grammar is wrong, but I'm not sure where. And be unlucky to have done something, 应该是个固定的句型吧。 Yeah, unlucky to have done something, 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这个时态很重要，需要多用的。 就做了什么事情挺不幸的。搞错了哈，买错了。 Yeah. 什么的。好了，问题就回答到这里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景，老友精神。第六季第十四集,Ross 稳了。Rachel 的妹妹 Jill 以后呢就向 Rachel 坦白，结果俩人呢就和解了。 Let me finish, okay? She started kissing me and I didn't stop it. I guess I just wasn't thinking. Yeah, that's right, you weren't thinking. You know what? Let me give you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But then I started thinking and I stopped the kissing. Oh, well thank you for taking your tongue out of my sister's mouth long enough to tell me that. Look, I realize that if anything were to happen with me and Jill, then nothing could ever happen with us. What? No, I mean, look, I don't know if anything is ever going to happen with us again, ever. But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it never could.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Wow,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h my God, are you crying?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哟 ，Chandler 还出来偷了一个笑点、啊。 Yeah. 你看这句话啊，就是标准的男生和女生吵架，什么呢？就是男生永远吵不赢的。 Mm-hmm. Yes, always wrong. Just understand that you're always wrong. 对，男生就总是错的。 Yeah, the earlier you understand that. 大家看看，无论中外哈、啊，无论中外， yeah. 无论什么年龄， mm-hmm. 你看女生都是气势挺盛的。 对的。 就你没道理，你无理取闹。 Right. Exactly. Yeah. 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yeah. 就这样。 Men are just wrong. 男生就是，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解释啊。 But still wrong. 解释了，解释什么呀？解释你不是也是错的吗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you're still wrong. 就是。 Exactly. 有什么可说的呢 ？That's life. 来参观一下啊，参观一下，围观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 那个 Ross 进来要跟 Rachel 解释的时候，我们还有两位 旁观者 对， 在旁边围观的哈。 然后 Chandler 还说了一句，就是我们该不该走啊？ 哎，给他们留点私人空间吧。 对，然后就被 Monica 直接打了，又是一个男人错了，说错话了，不应该说话。然后 Monica 就打他，然后说 I wanna watch 嚷嚷什么、okay. 别出声看着就行了， 对对对，咱们看。然后 Ross 就在给 Rachel 解释的时候， Rachel 就 you know 就很生气嘛，当然、嗯、然后 Ross 就开始说，他说 Let me finish OK。 对，你看男生和女生要讲理的时候啊、 嗯嗯、 女生都不听对方讲什么、 yeah. 直接就觉得说我的观点是什么，我要反复的重复、 mm-hmm. yeah. 我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错的。 No, it's not important， 重点是你是错的。 对、 right? That doesn't matter. Those are details. No one cares about details. 哎，老师一看就是跟女生吵过架的。没吵赢。 No, never. Of course not. 吵不赢、啊、 All of the women in my life, from my mom to everyone else. 从妈妈呀、啊、姐姐呀、啊、 yeah, 姐姐啊，朋友啊， 都没吵赢过、 老板啊什么，就 everyone 都没吵赢过。好，男生是这样一个理性的过程。 Yeah, 男生说 Let me finish。 哎，你听我说完话行吗？ 你先听我说完话。 Yeah, Let me finish OK。 然后他就解释 She started kissing me、哎、 事情是这样的、 mm-hmm. 他先开始来亲的我、啊、 And I didn't stop it. 那我没制止啊、 mm-hmm. I guess I just wasn't thinking. 我猜我只是那会儿我没思考，我没多想。 Yeah, I didn't think. I wasn't thinking. 我们经常会说这一句话。I wasn't thinking. 它是什么情况下用的？ 一般是你刚犯了一个比较傻的一种错误，然后回头别人说你怎么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啊？然后我们经常就回答 I wasn't thinking. 哦，我没带脑子啊。 啊、yeah, okay, that's good. I like that. 就当时就没想那么多。可能就会这么说 I wasn't thinking too much， 可是英文就说我连想都没在想，当时 I wasn't thinking， 我没带脑子啊、我就是做了嘛。 然后 Rachel 就直接切进来 right， 就说 Yeah that's right， you weren't thinking， you know what， let me give you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对， Rachel 这个时候非常生气，可以说是气急败坏的。 Yeah， 对，你没思考，你是没思考、你没带脑子、是不是？ Yeah， 然后还说了一句 Let me give you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那我来给你点东西啊，我来让你思考思考行不行？ 那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带出这个意思，可是英文经常会两个人之间在吵架的时候别人就会直接用这个句型 OK， 然后是接着别人刚说的话，所以别人刚说了 thinking 好吗？然后这个人就会说 Let me give you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然后其实就是要过来揍你的意思，这是打人话 OK。 所以比如我刚刚说It was an accident， 是不小心的，你就可以接着说 Let me give you an accident to think about， 我来给你一个 accident 可以让你好好的思考， 让你好好想想， 你让你好好想想，然后你被打了后你就躺在那边想着这个 accident。 难怪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卷起袖子就已经朝 Ross 冲过去了。 对对，所以这个英文我们会说 These are fighting words OK， 就说这些话就直接打起来了， 打架用语。 对， These are fighting words。 那让我给你点颜色瞧瞧。 Yeah yeah， 所以这个句型要说出来，然后这个主要的关键词是接着别人刚说的 OK、哪怕别人说就是I don't know I love you，然后你就可以说 I'll give you something to love， 然后你就冲过去揍他也可以、哦、OK 可是我来给你一点什么什么关键词， 就说前面呢我们可以说Let me give you something too、 嗯、 然后后面这个动作呢就接着别人刚才所说的那个动作， 对，然后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准备好要被揍了、哦、OK 哎呦，是这么一个结构， 对， 很有趣。 对，所以你以后要跟别人打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先说这一句话，比较帅。It's very 帅， 嗯 ，It's super 帅， 很帅， 跟我一样帅。 Let me give you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对 ，Let me give you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啊，所以这个 Let me give you 这个 you 会说的比较狠一点。 嗯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来打架， 就冲过去了。 哎， 然后 Ross 就 Oh wait, hold it.就等等等等等等，稍等。 大家来想想，这句话用什么样的中文翻译会比较有霸气呢？啊，有人说用我的小锤锤锤你胸口，这可能不行吧？ 可能不够帅， 不够狠，不够帅， 不够爷们儿。 小拳拳捶你胸口。哦，我给你让我给你长点记性 啊、嗯！可是中文好像不是一个句型，就每一次你得就不同接着别人说的话，你得用不同的说法。 对， 英文的这个呢，哪怕就是 don't make sense， 你的这个句子还是能这么说的。 哦、 对， 嗯， 就是比如我比如刚刚举的例子就是 I love you， 然后对方说 I'll give you something to love。这完全 doesn't make sense， 可是就是会怎么说的， 就是接着上句话下来的， 对对、 啊、记不住是吧，记不住了，我这次让你记住 啊、对，可是如果别人说我爱你，是我来给你点可爱的东西、 哦、 就类似可能好像翻译不出来 爱我是吧，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爱你 然后就打他也可以， 也可以， 可是每一次都好像要稍微改一下 right， 那英文的这个就是一个句型， 好、哦、给点 随便塞，对， 给点颜色看看哈啊，这个时候 Ross 就说哦喂喂喂喂喂 啊 hold it、oh, 等会儿 然后就解释 but then I started thinking and I stopped the kissing， 哎，接下来呢我就又开始思考了， 对，我就开始想了，我的大脑终于开始 运作了， 对，然后 I stopped the kissing， 那我就停止了 kissing、 嗯、 这件事情， 对 突然间我好像就接通电流了、 嗯、 我停止了， 那这个时候 Rachel 就也非常讽刺的回答一句，就 Oh well thank you for taking your tongue out of my sister's mouth long enough to tell me that， 哎呦好讽刺啊，这句话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还把你的舌头是吧， 嗯， 啊，从那嘴里拿出来， 对， 还这么久， 对， 还能告诉我， 对对，看你这么忙还有这种时间可以给我解释的那么清楚thank you so much， 真是太感谢你了， 嗯嗯， 挺忙的，你挺忙的， 对辛苦了，就是类似这种特别讽刺 taking tongue out of mouth、 嗯、 啊，把舌头从嘴里拿出来， 嗯嗯， 对吧， long enough、 啊、 这么久了，这么一会儿了 to tell me that， 对， 嗯， 为了就为了可以跟我说这一句 right， 真是 you know 辛苦了，然后 Ross 呢还就没有吵回去，他就乖乖的继续解释，他说 look I realize if anything were to happen with me and Jill then nothing could ever happen with us， 关键句子要开始出来了啊，开始出来了，因为我意识到了、 嗯、 I realize、 嗯、 如果 anything were to happen， 对，虚拟了、 嗯、 就是如果有任何东西发生、 哎、或者是要发生， 对， if anything were to happen、with me and Jill， 如果我跟 Jill 之间啊 有任何东西发生 要发生的话、 嗯、 那么 then nothing could ever happen with us， 那么你和我之间呢可能就以后什么都不会发生了， 对，这不是可能，就是 nothing could ever happen， 那就是你跟我永远以后就没有一个 没戏了， 对，没戏了 啊、哦、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还不错，哎， 哇，真好，真会说 啊、 哦、好会说， 不错，哎， good job Ross， 说得好， 最重要的时刻没掉链子，嗯，然后 Rachel 呢就他就 很震惊啊， 对啊，他就 what 听错了吧，这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啊、 嗯、yeah， 然后 Ross 就说 no I mean look I don't know if anything is gonna happen with us， 这句话也很诚实啊、 嗯、 他说你看吧， 嗯， 其实呢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清楚我们之间呢、嗯、可能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 对，我不知道我们之间会不会再发生什么东西， 他用了两个词，一个是 again 就是再次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说 ever 永远永远会发生什么事情意思就是、嗯、我们之间会不会再有可能重新开始， 对， 会不会永远在一起， 嗯，他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未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 But I don't wanna know that it never could。 所以这句话就接着非常好，可是我宁愿就是不想知道，就是肯定不能发生。对，所以他就说我还宁愿就是不确定会不会发生，我还不如就是肯定知道不可能发生。 You know I don't wanna know that it never could、right? 嗯、所以就说得非常好，好浪漫啊。 嗯，我觉得 Henry 老师的脑子太好使了 啊！ 刚才那一话说的太溜了，再说一遍来着。 我忘了，我已经忘了。 就是说我不想毁掉这种可能性。 对， 我宁愿我是不知道的。 对， 我也不想我肯定的知道我不行。 对，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不会发生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不想要知道肯定不会发生什么东西。 我想、啊哎、我心里还是有一种可能性在的，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我不想毁掉这种可能性。 对， 就是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it never could。 对， it never could。 哇，这就给了对方很大的一个 So romantic。 对，很大的一个台阶了，是不是？ 对。And that's how you win an argument. 他的意思就是说、right? 其实我是很在乎你的。 对。我是比嗯。 就是我不在乎 Jill, 但是我在乎你。 I like you more than your sister. 这就是重点。 这是重点，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说出来。 对。因为太直接了 ,right? 他也没有吵回去。Rachel 说了那么多话他都没有回答过。然后他就接着自己说然后解释，然后重点是什么呢？ I like you better than your sister。 你想他如果直接说这句话的话Rachel 根本听不进去、嗯、那会儿 对、啊、 没有用的。 当然啊，他得铺垫。 那你要是在乎我，那你干嘛要 kiss her？ 这个战略特别厉害，好厉害啊， 真的很厉害。 Amazing， 说话的艺术。 Ross can write a book， 语言的艺术。 On how to talk to people， 还要牵手 and win。 然后这句话接下来的连读就来了。 嗯所以他就解释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然后我就停下了完了他就很生气，然后还把我投影仪给弄坏了。 对 当时啊 Rachel 打电话到他家里去质问他说我妹妹怎么在你那儿呢？ 对、啊、 我妹妹就是想利用你来要挟我。 对， Ross 说哎，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人家可能就是因为在我这儿来想聊天呢、 嗯、 还有就是因为可能我的投影仪我放幻灯放得特别好啊 对啊， 怎么能是随便说人家呢？ 对啊， 然后后来人家把他投影仪给他弄坏了。 对、啊、 幻灯机给他弄坏了。 对啊， 还挺逗的。 当年的投影仪还比较贵呢，是比较新的科技。 是他大学老师吧他要放投影仪、啊、 能有个投影仪已经算很好了， 就跟如今有个 iPhone X 差不多。 Yeah yeah exactly。 然后 you know 是跟工作有关的。 对、 yeah、 好，来看这句长连读。 好，他就说 So I 中间会我们会添加一个很轻的 w 的音。 So I， 大家注意这两个双元音一定要发的饱满，要滑动，别发成 So，别发成 I， 是 so why。 后面呢 stopped， 这里我们的 p 的音会省略 stop， 的的音会连到 it， stopped it， stopped it， it 的特也省略 so why stopped it， OK。 然后 and 我们就弱读成 and，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的特省略 she got mad andMad 跟 and 我们会连读，然后浊化，不是浊化，会弱读。这个 mad 跟 and 就发 madden， she got madden， broke 的科省略，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这个 project 的科也省略。这个句子里面有两个科的音都被省略了， broke 的科省略， project 的科也省略， broke my projectorprojector 的这个特我们组化成一个的 OK。 所以这个句子从头到尾就是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怎么也得分三段，第一个是、 嗯、 So I stopped it stopped it、 嗯、So I stopped So I stopped it. So I stopped it. So I stopped it. 嗯， 这个 stopped it 大家要练习。 嗯哼， 是重点。 对 ，stopped it. 嗯哼 ，stopped it. 就单独就是一个句子 ，right？ 这是一个地方。 对，然后第二段就是 and she got mad. And she got mad. 嗯哼 ，and she got mad. And she got mad. OK， 然后她就生气了。And then and she got mad. 第三段是。And broke my projector. And broke my projector. And broke my projector. 两个科省去 broke 的课没有了、broke my project 的课没有了 projector. Projector. Projector. Broke my projector. Broke my projector. Yay. 好，一起整句。 整句。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So I stopped it.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Broke my projector. Yeah. 当然生活里这用的少哈。Broke my something. 开头的 so I stopped it, 这个很常见。就我就停了就我就不做了。 哎对对对、我就停止了。啊，什么就没有了？ 对， 哎呀 ，Rachel 说 ，Wow，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这个时候变得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任何情况下，你说，哎呀，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此时此刻，但是你得说点什么，对吧？你就说这句话。 对，我们就会这么说。这句也是我们的这个连读。所以这个 I don't even， 我们会把 don't 的特省略，然后连读。I don't even, I don't even, okay? I don't even, 跟 no 要连着发 even 的 n, 跟 no 的 n 是连发的 even, no, okay? 所以别分成两段 even, no, 这样 even, no, I don't even know, I don't even know, I don't even know. 后面呢 what to, 我们就发 what to,What the t 省略 to 我们就弱读成一个 t.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新同学注意 ，don't even 是 don't even. 对 ，don't even. Don't even know. Don't even know. Don't even know. Even 要听到。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What to say? 这个就是很多的用法，你可以就是。比较感动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么说 OK 也可以是无语的意思就是我无语了 OK 就是我看到朋友做一个特别笨的东西然后就是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实在是无语了 对所以就是看情况看上下文有不同的意思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此刻，哎，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然后他就踢了 Ross 一下。 他就稍微用腿就轻轻的踢一下。 踢了他一下。 对，然后就说 Thank you. 人家都握手握 Thank you. 他用脚去踢了一下，说 Thank you. 对，他就踢一下 Thank you. 意思就是挺不好意思的、啊。 对。 刚才给你发那么大火哈、 yeah. 然后 Ross 呢还回踢他一下 然后就说 You're welcome 客气 You're welcome 这个也得做一个连读哈 是因为这个 You are welcome 如果说的太官方有时候会感觉很假、对吧所以大家注意这个 You are 我们就发 You're OK 就弱读成 You're 不用发 You're 也不用发 You are OK You're 就可以了You're welcome. 这个 well 结尾要注意别动嘴唇 ,OK, 要动舌尖。Well, 这个 l 是靠舌尖的。Welcome. 除了 well 开头的 w 需要嘟嘴后面呢这个 elk 就不要再动嘴唇了。直到结尾的时候嘴唇需要合上发一个Welcome. Welcome. You're welcome. 这句不客气口语里用的很多但是大家看有没有发正确呢其实不容易、那个 you are 是 your 好那尤其是那个 welcome 那个 well 跟平时我们动嘴唇的 well 完 全不一样哈、 welcome, 对来老师您给我模仿一下、 okay. 一个动嘴唇的 well 和不动嘴唇的 well OK welcome OK, 我刚刚第一个是动舌尖的第二个是动嘴唇的大家再听一下。Welcome. 第一个是正确的。 Yeah. 你如果读成 welcome 啊， 绝对不对。 如果动，如果卷舌更就更惨了。welcome 这 你要读成 l 就错了。 对， 它是 welcome， 对，舌尖要顶上去。 这个音是我们金牌音标专门讲过的音。 Yeah. 怎么读？要是现在还没有掌握好，要去回听金牌音标。 Yeah.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这个词，因为有了显得越发的高大上，好听了。 嗯， yeah. 是吧？如果你把 l 读错了，这句都毁了。 在别的句子中，如果把 l 读错呢，其实有很多的字就是结尾唯一的区别，两个字之间的区别就是结尾是一个 l 还是一个 u 的音。 哦， 嗯，所以比如 hall 就是走廊 ，how 是。H-O-W 没错， 对，所以就很多的字这样很容易就导致误解了， 所以细节很重要、 yeah. 每一个小音标务必要读对呀。 嗯，对， 哎，本来这事儿都好好的完了嘛、Chandler 还出来弄了一个笑点， 对，他们还在听都给忘了，然后 Chandler 就开始哭了看到他们那么可爱，踢着踢着 对呀，一下就哭出来了。 Chandler 这样的一个是吧， 对啊， 以嘲讽别人为乐的人， 对啊，他好像没有感情，没有感情的这种，就是心里是无感的，平时都那么冷，然后他就开始哭了， 就竟然哭起来了， 对啊，然后 Monica 就 Oh my God, are you crying？ 我的个天哪，您这是在哭吗？ 我的个天呀、啊， 您这是在哭吗？ 然后 Chandler 就很可爱，他就说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您看。I just don't see。 嗯， 这句话用的特别多， 很常见。 他不是说我为什么我看不见的意思， 对， 而是他说我不能 没法不能理解， 我不能理解， 没法理解。嗯， 英文中的 see 很多时候是理解、懂得的意思。 对，因为中文我们只有看一个字，可是英文有 see、有 look、有 watch， 所以他们都有区别的。see 呢，就是代表既看然后也看懂。Right, 所以这是这个懂的这个意思，针对 C 很常见。 哦、 嗯， 好，后面就说 Why those two? Those two 是那俩人。 嗯，对。 Can work things out 就是不能 把事情搞好， 搞好。Work things out 把问题可以搞好， 搞好、嗯。所以呢，我们就理解为，我就是不明白，哎，他俩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 好好的相处？ 哎，就是不能好好相处、嗯。 中文会说反面的，就是好好的相处；英文会说把他们不好的东西可以。解决了， 解决掉， 对 ，work things out， 是把不好的东西解决掉，那不就成好好的了吗？ 嗯 work 就是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有效的处理什么事情啊， yeah, 把什么事情做好啊， 对 ，work something， 然后 work something out 呢，这个意思就是把一个东西解决了 ，OK， 或者就是把它这个东西的问题。解决了， 叫 work out， work things out， 对 ，work this out， work that out， work this problem out。 好，句子明白了，我们来看连读。 好，I just 特的音省略 ，I just don't 的特也省略 ，I just don't see，I just don't see， 然后注意 don't 这里别发东或者动。或者懂 ，OK， 中文的 on 跟英文的 own 不是一个发音，它是一个双元音的，然后再嘟嘴 do， 不是东 ，OK。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这里都没有变化 ，OK， 所以这个句子比较长，可是它的变化比较少。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后面呢 can't 特的音要省略 can't。Work 科的音要省略 ，can't work things 的 z 跟 out 要连读 ，things out， 然后 t out 的 t 省略 ，work things out，can't work things out， 所以这个句子比较长一点，我们可以分成两段吧。 好，来练习。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那整个句子就是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嗯，所以这个句子也比较长一点。嗯， 我刚才注意到您把那个有些地方是加了重音的，比如说、I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对，这个句子呢，它里面的重音，嗯，其实也就看情况，很多的是可选的。可是 work things out， work 跟 out 肯定要加重音的，这是不可选的。OK，、那你可以加重音在 I 上，你可以就说我个人是看不出来为什么的。我就看不出来，你可以在 just 上加一个重音。I just don't see 也可以，你可以在 don't see 加重音，所以这是可选的。可是后面的 work 跟 out 肯定要加重音。I just don't see why 也要加重音。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对，就是不明白，怎么就不能好好的？天天吵， 好好的相处， 好好相处，天天吵。 Every day 吵， 这也有意思。反正有的人吧，就是要吵。 对， 有的人从来都不吵， 有的人就是嘴痒。 总结还蛮到位的哈、最近学了不少中文单词啊。 对。 以后给我们见识见识哈， yeah, 见识见识。 Sure。 今天我们学的连读还不错，时间还充分，我们一起呢来把这四个句子在一起读几遍吧。 好，所以我们第一句就是他说的， 就是 I stopped it。And 来分开读哈。 好，那我们分成三段 ，OK。So I stopped it.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And broke my projector. OK， 那这是第一部分，就是三段都能单说。第二部分呢，就是要把第一段和第二段连起来。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对，那下一部分要做什么呢？要把第二段和第三段连起来。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对啦，然后最后一步呢，就是要把一二三全部都连起来说。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都三遍，如果是这么读的话，是不是一口气呢？ Yes， 最好是一口气。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对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好，这是第一句哈。第二句， 第二句是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一口气下来。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对，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模仿老师的调调啊，调调要准。好，第三句不客气。 特别简单。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对。 第四句刚才所说的。 这个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 I just don't see why. I just don't see why. 第二段是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然后就连起来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好，今天的学习很充分。 Yeah. 我们请 Hannah 老师把四句连读再给我们做一个 okay. 练习模仿。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第二句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第三句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第四句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好了重点划完了、啊、咱们呢就再把这个情景听一遍回来就要检查上周的作业了 Let me finish, okay? She started kissing me, and I didn't stop it. I guess I just wasn't thinking. Yeah, that's right, you weren't thinking. You know what? Let me give you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But then I started thinking, and I stopped the kissing. Oh, well, thank you for taking your tongue out of my sister's mouth long enough to tell me that. Look, I realize that if anything were to happen with me and Jill, then nothing could ever happen with us. What? No, I mean, look, I don't know if anything is ever going to happen with us again, ever. But 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it never could. So I stopped it, and she got mad and broke my projector.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h my God, are you crying? I just don't see why those two can't work things out. 就是嘛，这句话总结得特别好啊，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这个呢？是吧？ 嗯哼， 对，就是不能。 其实就是观众们也在想的问题嘛。 是啊，对呀、啊，就是要有冲突嘛，要、 yeah. 有冲突嘛，才日子才有意思嘛。 对，才能有第九季，才能有第十季。 好啦，来看看上周的作业有哪几句哈、啊。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第一是 How much longer， 第二是 It's time， 第三是 There you go， 然后最后一句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同学们会选哪一句呢？挨个来检查，宁静平和。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kay, how could I 要注意是 how 是一个双元音 okay, I 然后 could I I 也是一个双元音、嗯、你现在发成了 could I 所以变成一个 I 的音了。 新同学芝芝笑。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kay, Could I 跟 something I 你这里嘴巴要张开大一点阿姨再滑到一个一顶阿姨 OK 小云海盗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How could I 这个 could 不要嘟嘴你现在发成 How could I 苦呆、这个哭呜的音就会导致一个比较重的口音 好平凡之路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Something, th 的音舌尖要碰到上齿，不能发成 something. Okay. 的静待花开。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kay, something I 这个 I 完全听不见，你就 something I 就一个 I 的音出现了。Okay, I 毛娟。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kay, something I 你要连读 something I 然后不能发 OK 是 I So late There you go There 舌尖要碰上齿不能发成 Z 的音 OK 新同学 Nina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这个发得很好 真不错、嗯、Viola Liu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How could I 这个 Q U 的音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发可可呆 OK 李慧燕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ever had? Okay, 丢了一些音 okay, 要连读 How could I, 要连读 Could I be upset 也要连读 Something 跟 I 也要连读 Something I, 所以就是刚其实是把每一个字都念出来了可是没有连读 这位同学的名字 是 Sphinx 是那种埃及的那个猫人、 那个、猫对 是猫人 无毛猫吧 Sure 嗯来 How much longer is time、okay. 这个 how 要注意别发成 how 这个开头的 o 的音其实是不对的是一个因为一个没画 a 的音 how 琪琪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不错这个 do 要注意别发成 doOK 这个 o 的音是非常中式的、嗯、upset over 周燕。 How much longer? Much 要嘟嘴，嗯，不能发成 much， 不是一个气的音，而是一个曲的音。 嗯，好，接下来是北鸭。 How much longer? Okay, longer， 还是用一个歌的音可能会比较好，嗯，因为这个你的这个后鼻音比较弱一点，比较中式一点，所以然后开头的 have 双元音不能发成 how， how， OK。 Jenny， how much longer？ How， 嗯，发音不错，可是拉得太长了。How much longer？ OK， 对， 会显得不太自然， 前后节奏不太统一。 嗯， 赵露。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Something， th 的音舌尖要碰到上齿，不能发 something。OK， 嗯 ，Fly W。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不错，可是 How could I could I？ 太暴力了，要连贯。要一致 ，How could I？ 中科大的一位同学叫张小慧。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不错 ，something 的这个 th 的音，感觉有一点弱了，或者像一个嘶的音了，这稍微注意一下。 好的 ，Alan。 啊？ 嗯 ，Alan 同学 ，Alan。 It's time. It's time.不错，开头的他啊的音，嘴巴可以再放松一点，大一点 ，OK。 好，嗯，范范。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K， be up， up， 这个应该是 be up， 你的嘴巴要张开，下颚别太僵硬 ，be up， up， 不一样。 悟空。 How much longer？ OK， 这个 how all all 的音是不对的 ，have OK 要滑动 have。 Alexander，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K， 嗯、这个 how could I 不对 ，OK 是可呆，是一个恶的音，可呆 ，OK， 然后呆也不对，是呆呆。 一树于下 ，How much longer？ Much 的这一段要嘟嘴 ，much， 嘘，嘟嘴。 壮汉 ，There you go。 There 的滑动没有听见，发的是 there there you go， 所以这个要 there there。 Celery，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K， 不错，这个 How could I 太暴力了，要放松，要连贯，要一致。How could I OK be upset？ 嗯、所以你要控制一下气流，别太暴力就行了。 韩琦 Caddy。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这个不错，这个 could I， 然后 something I 的双元音需要再饱满一点。现在还是偏向于一个 I 的音，是 I。 紫水晶。 How much longer？ Much 跟 much 发音是很不一样的，一定要嘟嘴发这个 ch 的音。 嗯，窜天猴。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kay, over the ver 给丢了，然后 how could I 要连贯，不要 how could I? Okay,、嗯、how could I? 文 How much longer? Much 这里有一点翘舌了。Okay, 这是、哦、其实是一个去的音，是平舌音。Much Coco,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ver something 的思啊，大舌头啊，可能因为后面的 something 的这个音，可是后面的 thing 的音发的完美。 好的 ，Maggie,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Something 要注意，舌尖要碰上齿，然后 could 不要嘟嘴发苦 ，OK? 好的。暗涌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How 结尾的 wu 的音嘴唇要彻底的嘟起来 OK 不能发 how 啊这样 how 这个 wu 非常重要 潮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OK that's really good 很好吗 其实非常好的对 哎，他就是挺可爱的 可爱、啊、 这声音哈。双木林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放松 ，How could I？ 这个这太别扭了，太累了，你一定要放松。OK，How、okay? could I？ 气流要一致。OK，、啊、 对他很紧， 他太紧张了， 嗯、 对、 嗯， 然后就把每一个音节就发得特别暴力，需要放松。OK， 这样才能自然一点。 幻想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不是 That's your go。 这这么简单的话，竟然会读错，这是不认真的、 嗯、啊！ Yeah, 不认真啊，怎么回事？ Okay. 王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How could I 又变成苦了，应该是 could， Could I? Could I? Pam. How could I be upset over something I never had? Be 跟 up 之间要连读，不要发 be up, be up. OK, 这个特别累。Be up, be up, 就直接连过去。 雨。 How much longer? How, 你的凹的这个音要注意，开头的凹是不对的。Have, OK, 用一个梅花音比较好。 嗯，小屋鸟巢。 How much longer? How, OK, 嗯，不仅是凹的音，你还有中文的这个声调在里面了，好像是一个二声。How, OK,、嗯、所以你不要用一个凹的音，是 have, 然后再读嘴 have。 上次课的这个句子特别简单，很短，嗯、所以我们今天呢、嗯、主要是抽测了一些新同学的练习。嗯、 下周就不一样了。 下周就不一样了，嗯、对、嗯，新同学、老同学都一起练起来了啊。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嗯，下次见吧。 OK, bye bye. See you, bye by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1977年到1979年，美国选手埃里克·海登在连续三届速度滑冰世锦赛上包揽了男子五项冠军，而且在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的冬奥会上，看似顺理成章的又一个人独揽了五个项目的金牌。Born in Madison, Wisconsin on June 14, 1958, Eric Arthur Heiden is a former long track speed skater and road cyclist. For a speed skater, Heiden was always considered quite the impressive specimen. At 6'1", he was an incredibly muscular athlete, which surprised everyone unfamiliar with just how fast he could skate.Today, he is an iconic athlete, still holding the record for winning 5 gold medals at a single Winter Olympic Games. Unlike many other world-class athletes, Heiden wasn't a lifelong skater. He played quite a few sports growing up in Wisconsin and was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a standout skater in any fashion until his career started, though he would ultimately go on to break records and to clean house at the Olympic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level. Heiden was very soft-spoken and almost nonchalant with the way he came across to the public at large. In 1980, he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amous Olympians of all time, and even with such fantastic athletes of the modern era like Michael Phelps, Eric Heiden's name is still mentioned in 2013.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aspects of Eric Heiden's personality is that he never wanted 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In fact, he never fully approved of the attention surrounding him, even on smaller levels. Going into the 1980 Winter Games in Lake Placid, New York, Heiden's goal was simply to compete in his events, not to become an American hero and an Olympic legend. As a speed skater, Eric had qualified to compete in 5 separate event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